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好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咧，浩浩汤汤。本来我话讲十分八分钟嘅，忍唔住一讲啊，讲咗半个钟。系头先都讲过啦，就系话其实我好多人吓，即系有心人士咧，即系好似我啊、萧生啊咁样啦，其实都会系由头到尾都系支持学生。咁但系咧，其实我哋有两个层次，一个层次就系我哋即系嗰个，当然系我哋即系追求公义嘅心啦，追求民主嘅心啦，系嘛？咁我哋咧系认同学生嗰个理想。所以咧，我哋系心底入面支持佢。咁但系咧，其实支持个过程入面咧，我哋其实另一个层次就是我哋嘅理性嗰方面啊，或者系根据我哋做咗几十年人嘅啊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对历史嘅认识，特别对共产党嗰、那个啊性质嘅认识。咁喺呢个层次嚟讲咧，其实我哋一早就知道咧，嗰个成功嘅机会系好微好微嘅。咁但系即系我哋永远都有咁嘅逻辑啫嘛，逻辑就系话，你做嘅机会系万分之一。啊，千萬分之一，億萬分之一，但你唔做嘅機會咧，就係零啊嘛，就係零 over 零啊嘛，一個就係一 over 一萬，一 over 一億，但係你唔做就一 over 零，啊，即係根本即係直情係零啊，唔係一 over 零。咁所以嘅話咧，即係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咧，既然學生嚇、啊，即係竟係有咁樣嘅理想熱情嚇，佢、啊、付諸行動，我哋都要支持佢。哪怕成功的機會是幾微，咁咧，因為呢個世界咧 ，you never know， 因為奇蹟係有時可能出現嘅。即使我哋成日都講蘇聯嗰個轟然倒下，前一年啊，前三年、前五年，所有專家咧都一定預測唔到嘅，係嘛？係跌曬眼鏡嘅。咁所以即係我哋都係抱住呢個咁樣嘅，即係。你可以話叫做 hoping against hope 啦，即係以我哋即係英文嚟講啦。咁所以咧就覺得即係好啦，大家去做啦咁樣樣。咁但係後嚟我點解會寫啲封信去叫啲學生切咧？就係基於嗰個理性嘅層次嘅分析啊嘛。咁但係而家已經兩個月啦。咁兩個月嚟講咧，即係某個程度上即係證實我講其實應該第一封信已經乜都講曬㗎啦。咁其實係完全實現咗㗎嘛。即係我係不妥協不流血。咁你奈我咩何啫？系嘛？咁嗰埲高牆高度直情都睇唔到頂嘅。咁你七百萬隻雞蛋掟埋去都粉碎嘅啫，係嘛？咁你開頭以為話啊咩國際形象啊乜乜乜啊影響經濟啊乜乜，全部佢都唔使理。咁所以我覺得真係時候要思考咯，真係時候要思考收翻個拳出嚟先咯。即係頭先我收翻隻手出嚟，你唔收翻手出嚟，你點發第二拳呢？ 或者就算你係唔係發嘅話，我哋睇到呢個方向係冇用嘅。 係啦。 其實大家都要諗下轉策略， 都要轉策略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但係真係點樣轉咧？我頭先都講咗啦，有啲其實唔係我講，好多人講，我個個禮拜嚟搞你一搞嗰挺咁樣啦，係嘛？咁但係當然有啲人就話，如果佢個個禮拜嚟搞你一搞咧，佢就一定係手起刀落嚇、啊。你一百個人出嚟敦道就即時捉你一百個咁樣，咁你係咪個個禮拜發動咗十萬人出嚟先就好成疑問咯喎？係嘛？因為啲人正所謂啊嘛，曹刿論戰啊，以前讀中學啊，一鼓作氣啊嘛，再而三，三而竭啊嘛。 其實而家旺角個情況都係咁咯，因為而家咧，就算你見到行人咧，咁佢都會即刻攞警棍拗你咯。 係啦，冇錯啦， 即係用一個震攝嘅方法。 係啊，震攝嘅方法啦， 將你嘅士氣減低。 係啊，咁所以咧，你即係話係啊，個個禮拜嚟搞你一搞咧，其實呢個係咪行得通咧？亦都係一個好大嘅問號，係嘛？ 就算你真係搞得到嘅話，你就算真係佔咗旺角，又可以俾你收復翻你失地啦，光復得到，咁其實都係你針對唔到佢嘅。 係啊，我哋而家兩個月都係咁啦，係嘛？佢咪就算你俾你搞一搞，佢佔領大半日，咁佢又清一清你咁樣，咁所以真係係好難搞嘅呢樣嘢。好啦，咁樣咧，暫時就唉，我哋轉話題啦嚇、 啊。 因為呢個咧，有時都幾人令人沮喪。好坦白講，因為呢個高牆咧係人類歷史上未見過呢個高牆。 睇唔到咩？ 大家你一定要明白呢樣嘢，呢個係人類歷史上未見過一埲咁嘅高牆嘅嚇、啊。軍事上就係美帝嘅高牆。但係如果真係講統治嘅人數嚟講，呢個係空前嘅，大家要有咁嘅認識至得。我唔排除有奇蹟出現，但係大家要明白個客觀事實，呢個係一個空前高嘅睇唔到頂嘅高牆，係嘛 ？OK， 好咁啊，翻翻嚟咧就係、是《星際啟示錄》啦。 翻啲網友 啊，咁啊，《星際啟示錄》咧就上個禮拜我哋都講個半鐘咧，咁但係頭先講過咧，有啲人都話唔夠喉，其實想我哋繼續講，但係亦都有好多嘅嗰啲聽眾觀眾咧就嚇，即係喺 Facebook 啊，喺論壇咧提出咗好多嘅 建議啦，或者有啲嘅提問啊，或者甚至批評啊咁樣啦。嗱，我逐樣咧嚟嘗試回答佢嚇。我用啲簡單嘅先啦。嗱，我印出嚟噶，係啊，呢個就係 Facebook 嚟嘅。睇下先 ，email 咧就好似啊，唔係喎，呢一個係 email 嚟嘅，係我一個好犀利啊！呢個其實咧就係我一個即係mentee 啊，即係我當佢係一個朋友啦嚇，但係佢就話係我 mentee 啦，即係學生咁樣啦。咁佢就用 email 嚟嘅，寫到詳細。呢一紮咧就喺我 Facebook 嘅，係嘛？但係其實應該仲有 forum 嗰度都用好多嘅嚇，我都冇咁多時間。咁但係咧我就揀幾個啦，我梗係由淺入深啦，揀啲淺嘅先啦。 嗯， 淺嘅先咧就大家都知道上個禮拜都講過咧，其實呢套電影咧可以話都向兩套電影至少啊嚇就致敬嘅。一套當然就係1968年嘅阿瑟克拉克同埋史丹尼寇比力克所拍攝嘅2001太空漫遊啦，2001 A Space Odyssey， 咁呢個係經典嘅太空科幻電影啦。咁咧就如果大家未睇咧，唉，恭喜你啦！就係因為你會仲有一個人生嘅一個難忘經歷，就三個小時悶到嘔嘅經典，但係一定要睇嘅嚇，好精彩嘅悶片啊！即係冇咩發生咁解啊，所謂悶啫。咁樣咧，但係拍得好好啊！咁入面咧，其實就有兩樣嘢，有兩個問題先啦。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其實呢套電影入面講佢穿過嗰個蟲洞。咁但係咧，2001太空漫遊咧結尾嘅時期咧，即係嗰個太空船去土星探險。但係就最後就俾個電腦殺死曬嗰啲船員，咁最後有一個死剩一個太空人啊，包曼咧就去到土星，就發現咗一個好巨大嘅黑色嘅碑石，一個黑碑就環繞住土星。其實最先咧，佢哋喺月球發現一個咁樣嘅黑碑嘅，咁但係土星嗰個就大好多好多倍啦。咁於是佢就坐一個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個個人嘅太空狼咧，就接近呢個黑碑。咁但係後嚟咧，佢有一句好出名噶嘛，佢話My God。It's all full of stars。咁即係話咧，其實佢慢慢接近嗰個黑碑嘅面嘅時期咧，點知望落去咧，竟然佢唔係佢原本就係漆黑片，乜都睇唔到嘅嚇。但係點知佢最後移近佢望落去咧，佢就話 It's all full of stars。咁呢一句咧，即係係一句經典嚟啦。但係其實已經俾人有一個即刻有諗到，有時我哋即係睇慣睇熟嘅啦，就話其實嗰個係一個超時空嘅通道。或者咧，好多人就叫做咩星門啦、啊，就英文叫做 star gate， 係一個 star gate 嚟嘅。其實嗰個黑色嘅碑石，咁於是咧，佢跟住就跌咗落去啦，跌咗落去咧，哇！即係呢個史丹尼寇比力克就大膽啦，即係呢個大導演，咁咧就起碼有成5分鐘咁滯咧。你知電影5分鐘係長到不得了噶嘛？佢全部咧就係嗰啲特技，但係唔好忘記，其實當時係冇電腦特技噶嚇，佢用好多方法就整咗好多咁嘅即係視覺效果。係咁轉就睇到你眼都花埋，即係喺一個好高速前進咁樣嘅。咁其實呢，今次《星際啟示錄》呢，其實亦都有呢一幕㗎喎、啊、雖然有少少唔同，咁又係咁樣轉。咁所以有人就問，其實呢、這個包曼呢2001嗰度呢，佢跌落去嗰、那個其實係咪就係 wormhole 呢咁樣。咁呢度好有趣，因為呢就呢度解釋一下，其實我好多 Facebook 呢，應該話我所有嘅 Facebook 呢都係唔係我自己開嘅。 啊， 冇一個 Facebook 係我自己開嘅。 咁嗰啲 comment 咧， 咁係啦，咁嗰啲 comment 咧，亦都有部分咧唔係我寫嘅。咁所以你逢係見到咧有一個即係括弧括住叫 admin 嘅咧，嗱呢度咧就寫住啦，不是 Eddie 啊。其實 admin 嗰個咧就係我啲朋友嚟嘅，我啲好朋友，佢又好多時幫我做 admin 嘅。 冇嗰啲係咪就係？ 冇嗰啲多數係我嘅嚇，冇寫 admin 嗰啲就係我自己嘅。咁譬如佢呢度咧，佢係答咗嘅。咁佢話2001太空漫遊最後太空人嗰個咧，應該唔係穿越蟲洞，只係 awake from monolith。嗱 ，monolith 呢個字咧，其實lith 咧通常就係解一個石做嘅物體，就 lith 啊 ，L-I-T-H 啊。但 mono 咧就其實即係解一個好其實單一咁解啫，單一就 mono 啫嚇。但係呢個 monolith 咧，呢個黑碑石咧，我哋喺個小説入面咧就一般叫做black monolith 啊，一個巨大嘅黑碑石咁樣樣啦。咁但係咧，我就其實我覺得 admin 呢度咧答得咧就有啲混淆嘅。咩叫 awake from monolith 咧咁樣樣？ 呢個 monolith 係咪真係？一塊石碑啊！ 一塊石碑，其實咧，佢喺嗰套電影入面出現過三次。 係 一次咧，就喺幾百萬年前嘅東非大裂谷，即係我哋人類嘅遠祖嚇，仲係差唔多同星星差唔，即係冇多大分別嘅時期咧，佢就無端端就出現咗喺呢一個即係呢個東非嚇嘅呢個荒漠嗰度，咁樣咧，即係嗰啲怪石嶙峋嘅地方。咁後嚟呢啲咁樣嘅人類嘅遠祖咧，其中有一個大膽咧，就走埋去摸下佢。咁原來呢個一摸咧。 就提升咗佢個智能，咁、哦、其他啲一路咁摸咧，於是咧佢就踏上高等智慧之路啦。咁呢個其實就係話，原來係外星人係擺落嚟咧，其實唔淨止應該係地球嘅，應該係仲有好多好多星球嘅、 嗯， 就係、是、到處嚟去擺喺度嚟去啟發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當地啊嗰個星球嗰啲有潛質嘅智慧生物，希望能夠佢哋咧係即係一個飛躍式嘅進化咧，係能夠去到一個高等嘅智慧。咁、 嗯、 所以亦都話，原來我哋人類就咁嚟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人類踏上高等智慧之路咧，係有外星人做扶持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提拔嘅。咁呢個就係東非嗰幕，就開頭嗰25分鐘左右啦，係完全冇對白嘅。嚇、 嗯 啊，開頭嗰25分鐘完全冇對白嘅，成日嗰啲星星走嚟走去嘅啫嚇。咁、啊、樣咧，但然之後咧，第二幕就係講到2001啦。2001年，咁啊，当时系喺未来啦，因为呢部戏就系1968年上映噶嘛，系嘛，2001都好远啦。咁样咧，于是佢就系喺月球，人类喺月球咧，其中一个啊陨石坑嗰度咧，就发掘到一个巨型嘅碑石。咁呢个碑石咧，其实就比东非一个又大啲噶啦。咁但系咧就，哇，好惊奇就系话，即系点解会有啲一定系外星人噶啦，系嘛，即系咁，但系咧你就乜嘢咧，都冇办法。即係作到佢入去嚇、啊，你用最利嘅最勁嘅鋸啊轉啊，佢都冇反應嘅嚇。咁、啊、但係咧後嚟咧就突然間有一個好強嘅無線電信號咧，就喺呢個碑石度就發射出嚟，咁就去就去到呢個土星。咁但係咧就於是佢哋就派呢個太空船去土星。咁白喺電影入面咧，因為土星太過難做啊，因為當時未有電腦特技，於是改咗木星。啊！電影入面改咗木星，小說係土星。咁頭先咪講過咯，咪到最後死剩一個人，就去到呢個木星個軌道有見到呢、這個、Black Monolith。咁然後咧，佢就直接跌咗入去。咁跌咗入去之後咧，哇！嗰度就唔講啦啊！嗰度咧係冇人睇得明嘅，其實係唔知道啱乜嘅咁樣樣。咁但係你話係咪 wormhole 咧？我就覺得 admin 呢度咧就似乎係有少少斬釘截鐵就否定。我覺得冇所謂嘅，其實嗰個所謂 star 機咧，即係嗰個 monolith 咧，可以係乜都得㗎，係咪啊？即係外星人嘅超能科技啊嘛。咁但係超能科技咧，而家我哋以我哋即係所認識嘅時空科學，都一定係基於相對論嘅啫，即係狹義同埋特別係廣義相對論。咁如果按照即係廣義相對論嚟講咧，真係你能夠一個超越時空嘅一個通道咧，其實你話佢係蟲洞都唔應該有乜錯嘅。所以我覺得 admin 呢度話不是穿蟲洞咧。就冇斷咗啲，雖然喺電影入面咧，即係2001嗰套電影咧，佢就梗係冇提到 wormhole 呢個字眼啦，係、嘛？好啦，咁樣咧就 不過喺答另外一個問題之前咧，咁、可能都要俾觀眾明下咧咩係蟲洞其實 哦，蟲洞啦，冇錯。咁蟲洞咧，其實上個禮拜有冇講咧？嗱，蟲洞呢樣嘢咧，其實當然係同廣義相對論有關，咁當然亦都同我哋研究黑洞有關。咁但我睇返個文獻呢，其實我以前我都睇過下㗎，不過而家即係做節目梗係要 update 啲啦、原來嗰篇有關嘅論文呢，就係、是、愛因斯坦即係喺歐洲啦，即係喺當時德國呢，就移民咗去美國，冇耐就入咗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呢。咁佢就同另外一個科學家、叫做羅森、Rawson 就一齊就發表咗一篇論文、就講到呢，原來呢、這個時空個曲率即係彎曲嗱，即係作一個譬如咧，可能大家如果睇過少少關於相對論嘅書咧，都知道咧講時空咧，我哋好多時因為我哋好難想像四度空間呢樣嘢係嘛，即係咁理論上咧，我哋將佢變做三度，但係呢個三度咧，其實咧都係要反映埋佢個時空曲率咧，所以我哋夾硬將個時空咧就變咗做兩度。嗱，兩度即係點咧？假設我哋有一張白雪雪嘅，但係好柔韌、好有彈性嘅橡皮膜。